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梦，看谁人知晓。

已有登陆五殿之中，为何不见刘金蝉？ 这个 莫不是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有暗鬼身世？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人间地府损伤刀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三落连火来暗对闹凶魂不完，长阴草 燕君啊，燕君息怒休息恼，金蝉不见是嬉笑，既然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？ 大人不打三日经， 一副不言平只有两步时辰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安， 嘿嘿， 拿到望乡台， 啊， 堂堂正正的牛。 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心。 明。 悲惨，那就是受罪的是名叫阴山，六金蝉一定在那乡上南，高真今要日红雪怒喊叫刚 什么去啊小生遭难， 王虎子王子文色胆包天，铁条鞭刀不受死的悲惨，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会巫山西林 你。

来一梦，倒映四方，梦幻中，参透了金蝉安一桩。尘世的权贵，心操王令四方，乱发四方乱发，只把心思放不。

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